好，欢迎翻到嚟嘅 Format Attack Channel。今个礼拜咧就即系虽然话都以前已经延迟 delay 咗一个礼拜噶啦，冇办法啦，因为录音嗰时唔知道。今个礼拜就系 E3 2013嘅专题特辑。咁我哋嘉宾就有又系啲老朋友噶啦，福田。 喂，大家好啊！ 好 嘢！我拍翻手啦。 好嘢！ 同埋各业 Seven。 哎，各位好。 系好嘢。 哎，我呢啲流浪嚟嘅啫。 咁我咪呢個 slime 咯，即係呢個陣容咧，基本上就係我哋有時冇嘢做，食完飯吹水咧嘅陣容嚟嘅，吹水會陣容嚟嘅。 Game Watch 嘅呢個咩啊？同窗會啊， 算係Game Watch同窗會啦。兩個前編輯，一個前專外國作家，三條友走埋一齊啦。嗱，咁講 E3 啦，E3 對我嚟講咧，最深刻印象就係 Sony 嗰條22秒嘅片。史上抽水抽最靓嘅一招， 我觉得尽得滞咯，即系你讲真，抽还抽，有时应该留翻少少余地，但系即系永远都系做呢一行又好，做其他行业都好咧，即系一人留一线，就日日好相，日后就好相见啦。但系就完全系冇谂， 跟住嚟做咗新件事，好似 我当然就系、是、哇，系我知道你 Sony 呢啲系俾人抽开水嘅，但系你唔使咁尽啦，有趁脚机还开都咁尽。 我觉得自爆咯，其实 我觉得另一方面嚟讲，唔系对手蠢到呢个 level 嘅话咧，可能佢都会系啦，佢都会收敛一下嘅。 其实我谂下嗰条片或者嗰啲咁嘅嘢咧，好明显系咧，佢哋睇晒微软嗰、那个 白痴发表会 嗰个 press conference 之后咧，完全知道晒我哋跟住点做先。再堆砌出嚟呢嚿片咯，即係我諗原本係冇嘅，算係有少半爆肚啦。 爆肚嘅，因為五月頭Xbox One 先發表啦，咁六月頭就 E3 啦。 唔係，應該唔係五月中。 五月中，咁其實20日，我覺得佢應嗱佢有一樣真嘅，Sony 嗰、那個Sony 負責人就話，當初其實我一早預咗話，我哋係唔會有收錢俾中古禁制嘅，佢一早冇嘅，但係佢冇講過，佢覺得即係言下之意話阿媽係女人嘅嘢就唔使講啦，但係佢估唔到美國叔咁蠢啊嘛！ 唔係，其實我覺得諗翻轉頭啦，最初點解即係你話反中股呢樣嘢就去到咁行咧？應該成個故仔就推翻去，應該係今年年初啦，就有人發現到Sony 就申請咗一個有啲 physical 嘅做法，令到可以封咗二手嘅第二次試用呢個問題，佢申請咗個專利啦。咁大家都覺得哇 ，Sony 係行呢一步先。咁加埋跟住 Microsoft 都想有蠢蠢欲動，想喺阻二手呢樣嘢，即係覺得唔係喎。跟住個勢應該就話兩間公司喺次世代機都應該會行呢一步。點知原來 Sony 陰 我，彈弓手 係陰我 Sony， 我 Sony。 唔係，其實我諗都係想睇下，我攞咗個專利先，睇下嗰個市場係咩環境先，再決定啦。 因為我記得睇翻外國啲網站嗰啲 post 咧，當話 Sony 攞專利呢個新聞爆出嚟之後咧，大家都孖聲四起嘅。 唔係因為始終大家都知道 Sony 係咩回事，即係佢始終都係好中意慢人一步噶嘛，係啦。咁可能睇下有咩環境先再決定啦。咁樣你點知哇？隔離個對手真係推咗出嚟喎，哇！俾人插到阿媽都唔認得喎，咁樣跟住我都插埋一份啦，咁樣咯。 唔係應該咁講啦，嗱有專利咧，同埋實唔實際會擺出嚟賣兩樣嘢嘅，好簡單。你睇 Apple 嘅專利。但有樣即係我即係成五百科全書咁厚，但係實際上真係攞出嚟賣嘅，咁都唔知有冇十分一。佢申請個專利，但係唔代表就會用，而 Microsoft 認為佢會用係你自己蠢，真係擺明線，即係線咗 Microsoft。 不如咁講咧，喺呢個話題我哋叉開啦。咁問阿 Seven 同埋阿傑特啦，你哋對呢個中股禁止或者係好大限制嘅轉售，你哋有咩睇法咧？其實 嗱，我講先啦。首先，我買一架車出嚟。點解我將架車賣出去嗰時候，我唔可以賣架車出去，或者係我買架中古車翻嚟，我俾翻架車，俾翻錢本田先。喂，本田冇賣過任何嘢俾我嘅喎，而對方賣咗架車，對方已經冇咗揸車個權利啦。架車已經俾咗我啦嘛，咁我唔明白點解我仲要俾間廠原廠要賺到我一次錢？ 因為個廠覺得如果另一個 end user 係買架新車，係咪賺到應該賺曬全部嘅錢咯？但係你而家呢個二次販賣，佢又代唔到佢應該有代嘅錢啊嘛！即係呢個係啲廠商本身嘅諗法咯。 即 係 佢應該分翻少少俾上身， 即係佢唔係分曬，起碼分到一蚊或者兩蚊都好啊。 一個部分啦，叫做嚇。 咁思恒咧？ 我覺得即係道理依樣嘢咧，就大家都有唔同嘅講法。咁即係邊邊啱邊邊錯，我唔講啦。但係問題就係、是，即係我自己會覺得，即係作為一間 game 廠入邊，你到底覺得一個中股食咗你幾多少錢咧？而使即係要睇翻你嗰個廠嘅慷慨程度啦，係啦。如果你覺得其實都無傷大雅，即係依嚿錢我唔賺 即就我當賺少啲咁樣，係啦，咁做大家我 build up 咗我自己個 image 嘅好啲嘅，咁、即我覺得依一樣嘢係賺翻出嚟咯。 一個天平咯，即一邊就錢，一邊就你嗰個形象。 係，我覺得咧，其實Sony 會縮就係佢睇見，即其實 Cap 其實咧日本對付中股最弱嗰間叫 Capcom，、但 Capcom 係賴過幾次嘢㗎啦。 重新一插翻個話題先，我記得當年 Game Watch 開書頭機其實都寫過呢個話題，就係話應該係喺 PS 年 PS2 年代啦，兩間廠，一間就係應該係光榮，一間就 Capcom 啦，就好積極咁去想打中股嘅，就係、直頭係告埋上法庭。結果咧一審咧就過咗，即係成立，但係全部去到上訴就推翻曬，即係不論喺東京又好，喺大阪嘅 court 都係啦。咁其實跟住後嚟都意興難生，因為根本就阻唔到。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外國你留意一下啲報道就話咧，比起喺 Microsoft 或者 EA 啲廠商。呢啲即大有線路嚟講，原來更加多嗰啲即係啲 developer 咧，係對呢個中古恨之入骨，即係佢哋覺得，哇唔係、哦，如果隻 game 個個都買新品，我哋咪賺曬咯。但係唔會諗下，其實如果你隻 game 係雷，我點解去買新品呢？即係都你其實有中古咧，都俾一個 alternative 俾人哋去試一下。即係其實我睇翻外國嗰啲人討論好多都針對就話，我買翻嚟唔啱玩，我都可以放出去咯。 嗱有一樣嘢嘅，咁我簡單就係、即係頭先我講嘅汽車就係、是。如你依個咁嘅邏輯通，即係話賺錢，咁本田汽車係咪應該本田有咩再中古汽車啊？中古漫畫全部賣得，因為喂每一次我買一本，我喺二手書店買一本書翻嚟，出版社要收到我一次錢嘅，但出版社係冇俾過任何嘢嘅、哦。而你仲有嗱話 software， 得因為 software 裝咗喺部電腦就直接係可以冇用嘅，咁就比較麻煩啲，你好難確認到。 咁即係呢個係一個使用權同呢個物質擁有權嗰個差異咯。 但問題就係、是，即係 game 而家要擺只碟落去嘅話，咁我冇咗只碟玩唔到嘅，咁你冇理由阻止我嘅、哦。即係呢樣嘢就係、是、你一告落法庭一定出事嘅。結果咪係 嗰樣嘢個創新覺得，即係我一隻 game 俾兩個人玩，我應該收兩份錢嘅嘛。 嗱，個依個除咗依單嘢，另一個蠢就係24小時你連試一次。哇！你真係得啊，你都得㗎。 其實佢呢個諗法好比較 simple， 意思即係話，如呢一個我諗就主力係打老翻啦。即係嗱，其實講翻簡單啲先。Xbox One 嘅 game 咧，而家嘅宣佈嗰、那個即係嗰啲料應該就話，只 game 就即係只碟，但基本上咧就安裝咗落部機度之後咧，佢仲要一個曲嘅。咁、那個曲當然就每只碟唔同啦，而個曲咧就會孭咗喺你嗰個 Xbox Live account 同埋你部機度。換言之就係話。我如果將呢隻碟擺擠落你部機，而有冇一個新嘅曲嘅話咧，就算你有隻碟都開唔到咯。 依個係佢 認證啦，即係 認證咯， 即係認證啱嘅話就唔俾你。 依個就係會就真係會真係其實講真的，真係幾人哋。 而所以24小時每24小時 check 一次，就係 check 翻你本身有冇合理嘅認證咯。即係佢話應該咁講，澄清翻冇話所謂專嘅問題。你部機就算24小時唔認證都唔會專，只不過係話24小時之後咧，你連 offline 都唔得，即係你可以舉個例，應該抽準啲講啦。部機喺可能一點鐘認證咗一次之後咧，就算你跟住佢24小時都唔 online 都冇問題，都會玩到。但係24小時之後就 sorry 啦，即刻 stop 就咁樣咯。 但係其實我覺得依樣嘢係同時間長短冇關係，一開始依樣嘢就係昂居， 實地有聲啊！ 即係我冇理由，我打機啫，我唔需要打卡嘛。 得呢个好， 亦都好。 你唔使自己打，佢自动帮你搞噶嘛。 问题就 系 你要我讲， 即系有阵时，即系 大家喺香港唔觉，因为喺香港大城市嗰啲 internet 好发达。 其实唔发达，成日都要断线噶。 唔系咁， 唔系你唔好住圈屋咯，圈屋嘅话就 OK 啫。 但系即系有阵时，即系英国唔系大家都用宽频，仲有人用紧电话线嘅。 OK， 系啦，你即系咁样真系动人哋 嘅 啫。 我最中意Microsoft 嘅讲法就系。如果你不需要 internet 的話，請買 Xbox 三。 你知唔知講嗰個係邊個嚟㗎？ 邊個 最大粒嗰、那個，即係嗰個靚仔啲嗰個咯。 係啊，而我聽我，而我喺呢個説話裡面，我嘅注解就係、是、呢部機除咗 internet 一無是處。 即係你知頭先嗰個大佬講完呢句嘢之後咧，全部人一致口径都話：咁我唔玩咯。 大佬啊， 三六零咯，好啊。 喂，電腦啊，你就算唔駁連線，你都仲有其他嘢做。你部機原來你唔連線，原來廢嘅部機，咁我做乜買你啫？我部 Xbox 三零好過啦，又平又抵。 唔係錯，係唔係？唔係佢嘅講法係咁講，但係咧，所有人有 reply 就得，我唔買你部機，我買對家。佢唔係講玩 Xbox 三六零。留意 咪部機咯， 即係首先要理清一下，我係完全唔係話邊一部機嘅 fans， 完全我係超級中立嘅人嚟嘅。但係我真係覺得今次 PS 一個 Xbox 真係好戇居，係啦。佢講成個 press conference 啊，係啦 ，EV 又好啊，就算佢啱啱即係佢發表佢嗰部 Xbox One 又好啊， 你成段片你唔會覺得你有一個 point 咧係吸引到你去買機。 嗱，部主機嘅造型，黃金 mini PC 嘅 style， 離身一樣嘢。其實部機咧，就算一個八角星都唔緊要，你買翻嚟之後，你只要有位擠咗佢就得噶啦。你唔玩機玩緊機嘅時候，你唔會望住部機噶嘛。 問題就係佢今次係要打橫擺，唔可以打直啊嘛。係 啊， 依樣嘢好雜使。而家啲機好多打直擺噶啦。 其實我係咯， 攤位真係尤其是日本啊，香港啲地方都 依啲已經係 常 識啦，冇錯。 你同我玩夾硬打橫擺都算啦，手掣要重新設計都算啦，跟住 手掣嗰個設計就差唔多嘅啫，差 唔多。唔係就係佢要塞買新歌嘛。 嗱呢樣嘢我就真係用一個好簡單嘅邏輯，我睇翻尋晚嘅報道就話 ，Macs 即刻出咗嚟護主先就話，PlayStation 4用唔到 PlayStation 3嗰啲大掣，就諗一諗到，如果個個都用舊掣 ，Macs 執笠啦。就算我同你講 Architecture 又好，所有嗰啲掣，就算原即係。圓圈交叉 L1 R1 冇加到掣都好，佢都唔會俾你用，因為如果你唔買嗰啲掣，咁佢即係冇生意做噶咯。 咁好簡單啦，呢個理由 好正常啦。 係啊， 但係一樣嘢就係你咁你換掣冇，我呢個都唔係重點，都話重點就係廿小時時打卡一次，同埋中古我俾翻錢一次，俾翻錢開遊戲開發商。係 啦， 但係大家但係所有人都會覺得就係、是、我同我同中古 game 鋪買只 game 翻嚟，中古 game 鋪買只 game 俾我，佢有賺錢。 其實成件事我睇到佢，唔係其實睇到佢好似係 咩？ 好似係佢就即係啲著數喺佢度。 係你著數 其實呢個先至係命盤。 我著數喺邊度咧？ 咪就係 即係你賣俾我，賣俾玩家，唔係賣俾你自己，唔賣俾廠商噶。 其實你哋睇曬成段 PlaxCon， 基本上係同 game 有關嘅嘢，冇乜太多。佢猛咁喺度講 Kidness。哇，幾勁啊，幾勁啊，咁樣，跟住又講，哇，我個電視幾勁啊，可以高清啊，睇可以機頂盒啊， 冇玩啊，而家 邊 有高清啊 ？game 咧唔知喎，咁樣 ，game 咧係啦，收你哋中古錢咯，咁就係啦，你哋上網打卡啦，咁樣，咁即係你對手啦 ，Sony 衰衰地都話啊，其實我哋個 game 賣嗰啲價錢應該同 PSP 差唔多啊，唔會特別貴啊。 而家暫時應該係定住個價位係。50-60美金， 差唔多。 即係其實最重要嘅就係對手都知道我賣緊嘅 game 機，我都要 sell 翻我部機嘅 game 係有乜嘢優勢咯。譬如話，我開發會同 PSV 差唔多咁樣。 差唔多，因為一樣嘅。日本二叉呢條咧，有啲友比較個 spec 之後話，一兩兄弟嚟嘅，一模一樣嘅。 你講緊 Xbox One 同埋呢個，咁兩部都係 X86 嘅 architecture， 加埋兩部都係 AMD 八核心 CPU。跟住又大家都用 Blu-ray 八 G， 其實兩部機主要分別應該就一個位置，就係話 Xbox One 嗰個 GPU 嗰、那個那個性能係差啲，同埋個 RAM 嘅分布都係好似係 Xbox 唔係 PlayStation 4係好啲，主要呢兩樣嘢 係啦。問題就係呢兩部機真係，如果你唔需要玩 Halo 或者唔使玩 GT 5嘅話，你買試下部機係冇分別嘅。或者咁講啦，我覺得你買PS 4會好啲嘅，起碼唔使打卡啦。呢個係即係今年年度最大笑話嚟嘅。 不過其實因咁講公道啲，就因為部機仲有成半年先至出，佢嗰啲什麼關於二手嘅嘢啦，或者係 我都不了了之啊。 Internet 嗰啲叫做 control 啲嘢咧， 我都會 即係隨時可能全部會 cut 曬都唔出奇。但係咧，佢講過有樣嘢就話，因為佢本身入邊有好多嗰啲即係啲設計咧，係因為想做一個 home entertainment 嗰啲嘢啦，會用到個 Kinect 2.0 啦，所以咧。佢個 Kinect 2.0 一定要，而家講明，仲有我自己講漏咗啊！部嗰個 Kinect 一定要駁住部機嘅，係即係就算你唔玩，你都要駁住部機咯。 係啊，佢根本強制，佢根本就唔當呢部機係一部 game 機咯。我覺得 咁點解唔內置啊？即係咁樣 唔係點內置啫？ 咁你要揾位擠嗰個鏡個 sensor 啊嘛。 咪一個好嚴，我覺得一個 幾日之後，即係同內置方面， 嗱， 我 唔知道你兩位嘅情況點啦。我而家基本上我屋企個大廳個電視機咧已經俾我媽霸咗嚟睇無劇噶啦。咁我喺我間咁豆潤嘅房仔裏面用個 mon 打機，就算用21寸嘅 mon 都仲係冇幾方便俾我喐手喐腳嘅。咁你俾 Kinect 做咩？ 就正事，你要有個清楚啲嘅 concept。Kinect 唔代表一定要喺個 sensor 面前做動作，即係呢唔係個個都玩 Just Dance 嘅。第一件事先，第二件事咧，佢今個 Kinect 嗰個咩 sense 嘅距離咧就改善咗，據講話咧一米就搞掂啦。但其實最重要的重點不是這件事，其實很多人都 concern 就是一個 security 問題，因為它一定要個鍵是一定要經常性開著嘛。那如果有些人擔心，就剛剛你都知道香港最近發生了什麼事了，那如果 嗰個道理就同而家嗰啲 webcam 差唔多。 係啦，即係 webcam 你，唔係雖然話你唔用嗰陣可以攞塊布冚住，但係你覺得自己喺屋企個 webcam， 即係我自己都會有PlayStation 有個 i 啦。我因為我冇位擠，我就平時唔玩就擠低佢。但係你會唔會如果就算常置喺度，我都未必記得次次唔玩一定攞塊布冚住佢嘅。即係有時會覺得，如果真係成日有個眼仔對住自己，都感覺上嗰個私隱係啦，被監視嘅感覺咯。 大家最關心呢樣嘢。 同埋你話一米內嘛，好對唔住啊！我個 mon 同我個距離基本上唔夠一係得半米嘅啫。 半米到啦，通常 一米就好叻噶啦，得半米咋。 通常香港人啲房都係堆滿嘢、堆滿書、堆滿成噶嘛。 即係其實我都唔係好明加依個東西對於即係我依啲咁嘅死舊 game 迷係基本上冇乜用途。 嗱 ，that's why 咧，你知唔知而家呢 Xbox One 咧公布？First launch 嗰廿一個地區咧，係冇亞洲嘅，一個亞洲地區都冇。嗱，冇香港，冇台灣，冇新加坡，冇韓國，日本都 冇。 哦，跟住 second launch 即係話講緊2014年嘅late 即係比較下後啲嘅時間咧，有香港啦，有台灣啦，都係冇日本喎。 正常啦，日本死曬噶嘛，大家都知道。 即係其實而家大家好 worry 就係究竟佢係咪真係會 放棄日本 嘅 市場？ 唔係，我覺得因為360年代 Xbox 個市場實在是得太金啦。 因為我都去過，因為36年佢最努力嗰年代，我都去過TGS 啦。嗰時佢係花好多錢，但問題就係佢花嘅錢同佢實際收穫真係完全冇得比收唔翻。谷到盡得20,000喺日本，真係賣到佢最盡係20,000 game 嘅啫。20,000。 即係你講緊係咪 DOA 排球嗰啲啊？ 唔係啊，即係日本玩美國 game， 即係日本會玩美國 game 得20,000 就 會。 唔係，就算你計翻，即係可能2008年左右啦，佢係最好積極咁樣去拉攏嗰啲咁嘅日系廠嘅時候咧，即係譬如 TOV 啊嗰個年代出啊咁樣，係啦，咁都嗰陣時有同 Square 搭下膊頭咁樣嘅都係啦，咁結果出嚟嗰啲 game 最勁都係20,000到。係 20,000到。 係啊，咁其實就係 即 係 真 係 神死啊！ 係啦，即係其實最重要就係我就算唔拉攏呢個日本市場，我而家成個世界嚟睇都係同即係我都仲係同 PSV 唔係爭好遠，即係可能我勁啲，又或者即係依個時候你勁啲，嗰個時候我勁啲 咁 樣 講，放喺日本，但係全世界個市場都夠佢食咯。 係啦，冇錯。 其實咁對於日本用家嚟講都好弊，因為咧應該咁講，就算你我好即係用翻而家呢個例子嚟講啦，香港就遲一年啦，假設你就算破部水機翻嚟都係冇用，因為咧。部機有 region lock， 哦都係， 係、哎、啊，誒、哎、幾乎唔記得咗有一樣嘢嘅， 唔係我反而以為係網上認證依樣嘢添，兩轉 都有， 誒補充點，有啲頭先冇講嘅就係 ，sorry 話俾佢部機知 ，PS 係冇區碼嘅，任何機碟帶佢都温到。 仲有其實呢句嘢佢加多咗個附註嘅，唔好以為全部碟都冇區碼，冇區碼係呢個 Sony 對於遊戲嘅基本設定，但係咧如果又好似整翻啲 P4U 嗰啲咁嘅例子出嚟咧，咁即係有啲個別例子都會。因應發行商嘅要求， 即 係 本身都會 自己 set 翻個區碼。 其實佢只係將個波踢俾呢個game 廠 ，game 廠係自己要加就係 啦。我覺得即係呢樣嘢，就算佢加 vision lock 嘅話，咁都係 game 廠嘅事。 即係 個別例子啦，個別例子啦，唔關我事，死人都唔理啦。 語言 藝術啦，即係呢樣嘢真係叫做佢每一樣嘢都食到你應咁下咯。 即係不論頭先咁講翻啦，防即係反二手啦，呢個 長期 online 嗰樣嘢啦，即係同埋話區碼，仲有呢個咩喎？售價足足平你$100美金喎。 係啊，最搞笑嘅就係Capcom 小林雨恆話咁PS 頻要 online 試 ，PS 頻嗰個 online 服務要俾錢，咁計埋用到差唔多。但我睇完個 PS 頻嗰個服務，好似。就算不用呢個都得嘅喎，其實呢個 Plus 服務唔係一定非要用不可噶嘛。 其實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呢、這個 Plus 同埋一個金會員，即係係啦，有一個就係人哋唔買 Plus， 我都仲可以睇到 YouTube。 但係唔係可以單機 game。 係啦，但係我一定要買金會員，我先可以睇到 YouTube。即係呢啲免費嘅嘢，點解你都可以夾硬收我錢 咧 ？PS 頻咧，佢就話俾你知。佢只係俾 PSN 早少少可以 download 咗啲demo game， 同埋仲有 share， 即係可以用到佢嗰啲雲端服務同埋呢個 雲端 save data， 即係話你即係話嗰 過機咯，即係如果你死機嘅話，都仲可以攞翻個 save data。 係當你有自己嘅朋友屋企玩嘅時候，你唔使得你揾只 一次差死機都得嘅。 其實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是。 而家 Xbox One 係一部機一個 account， 咁而家咧 PS4 咧就好似而家三咁樣，係一部機可以 N 咁多 account 嘅。咁咧係啦，問題就係我一部機一個 account， 咁我要譬如我要玩 online 嘅，我一定買金會員，係啦。咁相對地，我 PS4 要 online， 即係冇。而家都仲未話好 firm 啦，咁我假設啦，全部嘅 online game 我都一定要經 plus 嚟買嘅，咁我只要一個 account 有咧，就全部 啱啦。呢、這個好緊要，即係話我假設買咗個香港嘅 plus 咧，即使我去到美國 server 又好，日本 server 都好，都依然係用到 plus。 我就算用到其他 account， 我就算用日本 account 玩，我都仲可以玩到 online 嘅。呢、一樣嘢好緊要， 呢、這個好重要就係。佢俾一個好彈性嘅使用方法啊嘛，因為始終 PS 系統咧，我即係我一向都係踩得佢好緊要啦，我即係抽佢抽得最狼，我其中一個嚟嘅。但係我欣賞佢就係一，佢喺用家嗰、那個自由度係大過 Xbox 好多 嘅。你諗下喎，喺美國市場呢個 PS 係足足遲過360成年，俾人拋離咗咁耐，追到而家喺美國都仲係得個追字，佢梗係知道一定要落力去做咧。即係尤其是呢個 E3 一定要宣布啲喺美國好有利嘅消息噶嘛。 同埋咧，有一樣嘢咧，就對一般人嚟講可能冇咁重要啦，就係、PS4 咧，據有啲人睇咗實機咧，基本上咧同 PS3 一樣，只要你有支十字螺絲批咧，係可以自己換 hard disk 嘅。 唔係公布咗啦，係可以自己換嘅。 係啦。如果支援 TRIM 嘅話咧，你其實仲可以換埋 SSD 添。 但係 Xbox One 講到明係唔可以換 hard disk 嘅。 以前可以拆噶嘛，而家直接唔俾拆啊嘛。 其實我覺得即係反過嚟看啦，因為 Xbox One 咧，即係發出嚟嗰啲嘢咧，我覺得唔係話要吸引啲 gamer 咯，係要睇下 gamer 嘅底線喺度。 好嘢， 係啊，好渣，成個係咁。 你哋挑戰嘅 game 玩家底線， 激怒專登激嬲玩家，跟住睇下玩家咩反應啊 ！Sony 以前成日做呢樣嘢噶嘛，但係 Sony 幾年舐過幾次熱嘢之後咧，醒咗水咯，今次咪 Microsoft 你好嘢。 啊，好嘢噶！ 不過其實咁講翻，即係收到啲風啦，就話即係大家好關注香港嘅出嘅問題啦。頭先 Xbox One 啲講咗啦，有啲人就話喺知情人士度講喎，話香港嘅 Xbox PS4 咧應該都貼近到 launch 喎， 十一月尾咯，即係感恩節啦。 即係有望，我覺得嗱，又有一句啦。如果 James 努力啲嘅話，應該都係 AGS 咁上下啦。即係我諗唔會去到太遠嘅。 唔係一定要講感恩節嗰個檔期。 香港啊， 香港真係㗎。 其實我覺得即係睇翻之前嗰啲歷史啦，即係依一方面，即係就算機少啲，佢都會係啦，講得到喺嗰時 係 啦， 先行先 行。係啦，佢其實都係攞下彩嘅啫，但係個時間我覺得係咯。不過 仲有嘢，我差啲唔記得咗。可能是對 PS4 有利 Xbox One 不利的講得明白了部機大陸沒得賣因為呢大陸沒有 Xbox Live 不要啊 即是沒有 Online 支援 沒有 Online 支援開不到機咯 就是咯你部機要 Online 玩完24小時就沒有 Online 拿回香港 但是現在大陸的場很大的老實說但是大陸的需求很厲害的 我自己都養咗一批 online game 啦，即係自己自 係都係不利因素嚟㗎。即係其實可能佢連呢個唔好亞洲啊，唔好香港，大陸市場唔睇啦，真係。係 啊， 佢係我係其實幾拗頭就係佢究竟諗緊乜嘢咯？我係唔好明白 Microsoft。 唔係，我最初喺Sony 發表會未開始之前咧，我睇曬 Microsoft 發表會咧，我就諗一樣嘢就話，佢做任何嘢都係想 secure 咗北美，即係一定要美國，我要贏曬先，其他嘢唔理住， 本土打贏咗先啦。 但係發覺咧。他所講的很多東西都是很 discourage 本土用家即是我見到一些人呢有些留言即是那些反響呢即是我例如因為我看 GameSpot 呢近期有兩個新聞呢就反響很厲害的第一個呢就是說為什麼你評這個 Last of Us 8分又鬧到呢一個鐘有成7000人在鬧跟著就輪到這件事鬧得更厲害即是其實全部人都個口徑都是說我不是覺得你部機很差不過我覺得你好像很不尊重我們即尤其是剛才那個你玩不到 Xbox One 沒有 Online 就玩360的論調、他們覺得你很不 respect 你的 user 咯 臭串咯說 得串啊即是說大佬啊那我真的沒有 Online 即是我 Online 不方便的我在那些什麼喬治亞洲鄉下 可能我上網都難嘅，呢啲叫唔好玩機嘅啫喎。 要設一斷咗就真係要成個星期先幫手。 其實我覺得微軟可能都我唔知點講啦，可能都對呢個 game 嗰個市場唔係太過明白咯。即係可能 Xbox 啦，大家都知唔掂啦，但係佢到第二代咧，其實已經係同嗰個撈咗好耐嘅對手打到五波咁樣，係啊。 我諗佢 喺 美國都仲係 head 住呢個。係 啊，其實我覺得360係醒嘅，係成功嘅，即係呢一方面。 最關鍵 市場之嚟啫， 係啦，所以就係、是、 因為佢賣先一年啊， 所以 唔係啲 game 係佢啲人，佢啲口味嚟噶嘛，你諗下。 反過來看，可能佢會即根本就唔係好明白大家想點。我只要即佢會可能覺得我出部新機，大家就會買。即可能我只要出部勁嘅機，大家就會買。 乜都唔使做啊，係啊。 係啦，我覺得可能係有個咁樣嘅。 即慣性收視都 變 成。即佢已經有香港好似係 啦， 佢有咗慣性收視，覺得我你哋我再出部機差唔多，我點講你哋照買啦。不過其實佢有唔明嘅，上次要贏完，因為咧。他的對手持有咁多出，咁即係叫獨走。獨走嘅話咧，就焗買啦，係咪先？即係我記得嗰陣時情況就係2005年嗰陣時咧，喂，Ubisoft 嘅 Splinter Cell 又淨係喺你部機度出，佢嘅呢個Ghost Recon One Fighter 又喺呢度出，畫面咁靚，又冇得玩呢個 PS Free 版喎，即係未出嗰部機，焗買啦，咁自然會銷量會好好啦。但係而家唔同，你見到成個 Sony 嗰個 strategy 好明顯就係話。我部機你幾時出我就係咬我實㗎啦，就算唔係同一日得出到咧，一定係嗰、那個或者嗰一個禮拜，我唔會俾任何機會你走。 係啊， 哦，價錢又好，二手政策又好，甚至係啲上網政策都好，我每樣嘢都針對性嚟做，即係話覺得我同你講，如果今次啊，即係以北美嚟講，如果 Sony 都輸嘅話 ，Sony 就應該要自殺就算啦。 嗯， 我今次 Sony 我係諗，我唔諗到咩理由會輸嘅真係，尤其是去到一個叫做咩你真係好似阿 Sir 話齋，你挑戰緊我底線喎，大佬，你睇我可以頂你幾耐嘅啫。 我覺得都係嗰、那個，唔係我部機特別好，係人哋特別差。 輸人就分咯，已經 即係你 PS4 唔係特別好，只不過係因為個對手唔係一個對手啦。 對手因為實在太過差勁啦。 應或者咁講其實嗱，依、這個咧，我睇啲即係好多啲所謂嘅留言講咧就係、是。其實喺一直以來咧，作為 Microsoft 一個叫幾成功嘅產品系列咧。一直以來在 Microsoft 公司裏面咧係二奶仔嚟嘅，好多人都係即係好多喺啲所謂叫消息來自啊內部人士咧 ，Microsoft 嘅高層其實對呢部機唔係好着重嘅啫。尤其是依兩年，我覺得佢真係完全將所有精力集中喺 Windows 8裏面，所以更加令到呢個真係叫做二奶仔更加二奶，喺一個叫做完全冇人理情況之下出現。 我諗又係嗰種到底依一嚿嘢對於依間公司嘅有幾重要咯？ 即 係 佢咪 first priority 啦？ 可能佢可能 Xbox 喺依個微軟成架構入邊，即係運拗得到嘅錢，其實嗰個比數比較少。但係相對地，比依個 Sony 其實 X 依個 PS 嗰度揾錢係揾得好多嘅。係 公司成個集團入邊主力收入來源之一。 同或者咁講，或者我用嘅講法就係、是。不是錢的問題，而是純粹的企業文化，就是他的主管覺得，就算賺了很多錢，但是他的主管覺得這部機不是他們的主力，即是他覺得就是始終這件事就是什麼玩一下而已，沒所謂，只要賺了很多，但是他公司是一間 software 公司， OS 公司，他覺得賣 Office 賣 Windows 8會更加賺錢， 電腦先 是，又是這些公司裡面的內部那些矛盾， 矛盾是的、這方面 Microsoft 基本上這幾年來他的矛盾是大家都在那裡，不 是 Sony 內部矛盾都很厲害的 得心八重嘅，其實公司文化 但 Sony 咪所以賴咗好多嘢啦，依樣嘢。但 Sony 相對嚟講好處就係佢嘅PlayStation 系統咧，即係 SCE 系統咧、其實算係統一嘅。依個系統基本上佢係少受干預嘅，唔似其他部門自己打自己。依樣嘢好事，相比其他Sony 產品嚟講咧，PSE 系統咧係保持到一貫嗰個叫獨立自主性，同埋佢知道佢揾到錢。 其實咧兩部機嘅大家 comment 都大家都幾一致啦，都唔需要再拗落去啦。不如講下咧 software， 即係喺 E3 爆出嚟嗰啲，大家有冇咩特別嘅感想啊？ 我個朋友修行者咧，一聽到 FS15 出嚟咧，佢喺度開曬香檳慶祝，就話都係和田咗走之後啲機復活㗎啦。我心諗唔使咁誇張 㗎嘛，呢個其實係。 其實個 rumors 好耐之前已經講咗， 以為死咗㗎啦， 即係 FFV 十三咯，一直都咁講㗎啦，只不過 跟住出咗十三嘅第三集。都仲未見呢個 Versus 十三 嘅，算啦，嗰出講咩算？ 係啦，已經見到第三集出嚟嘅。 因為其實咧，諗即係説穿了，其實我自己覺得成件事最簡單就係當Square Enix 嘅 FF13 跨到平台，而真係買多咗少少嘅話，我覺得我以後都唔使綁死一部機啦。咁點解要咁忘居，要實行翻當時同 Sony 簽嗰個 FF Versus 13嘅呢個即係 exclusive 嗰個條約咧？所以咧，為咗令到呢個條約唔生效，咪唔出咯，直頭唔出你嘅 game， 直出 個名義性改埋 15啊！而家所以就15又 PS4 又呢個 Xbox One 啦，跟住Kingdom Hearts 3又PS4 啦，又 Xbox One， 即係大家嚟分起啦， 係冇 VU 咯。 唔係 VU 放心啦，遲早有嘅嘢。不過睇緊一樣問題，嗱，依個就另一個問題嘅 VU 就嗱，除 VU 嗱講下即係講 VU 咁拆開啦。VU 咧，佢咧就將佢兩隻搭一隻VU Party 同埋 VU Fit 咧，就本來就年頭出嘅，而家就話年尾出。跟住我一睇佢就擺明就想年尾一次就谷機啦，擺明噶啦。嗱，佢依家因為我年尾有幾大 game 唔係話細大咁樣，咁擺曬年尾出噶啦。 你講緊係咪細大？講緊係《風之指揮棒》嘅 HD 版啊？ 唔係，好似係有二啊！ 唔係，你嗰間係 3DS 嗰只啊嘛，係嘛？ 唔係 VU 薩爾達 ，VU 係只薩爾達嘅， 咪風之指揮版 HD 啦。另外新嗰只未出住㗎。 嗱，跟住就 Bayonetta 二，佢話2004出，2014出，咁就完全係重演翻舊年 3DS 年尾嗰種攻城略地嘅做法，就將一大堆大作每個月至少擺一隻出嚟掃你班友。咁年尾感恩節。佢又有機又有 game， 你機冇 game 嘅，咁咪掃曬你咁樣子一扎客，同我做法嘅咋，有飲嘅，只要你就即係學埋佢部機仲可以減價噶。 咁呢個先係大住嘅，但係咁講嗱，減價先係真係我覺得係佢可以爆起嘅一個關鍵因素，即、就、係、是、減價加大作。但係即係老實講啊，佢而家手上嘅 lab 反而有啲你話。Pikmin 七月啦，跟住八月就仲有，我唔記得係咪七月啦。總之都係 Wonderful 101都係好喺呢個 summer 度出埋啦。但係反而真係你話11、12月，好多人一見到就係呢個 Mario 嗰只係咪叫 Mario 3D？ 即係唔係個個受，我啊受嘅。但係我見到好多啲網友都話我好一般，因為覺得哇，你將 VDS 版再拉翻過嚟，又想食多次咁樣。咁我自己 OK 啦，但係人哋唔 OK 啦。 因為實際出線之嘢， 其他 game 你有貓會賽車嗰啲，我唔知佢出唔出一次啦，但係。你其實又係 Marvel 3D， 又係 Marvel 賽車，又係呢個細達，即我唔係話佢真係好差，不過話手底上嘅牌唔夠爆咯。 應該會有一手嘅任天堂 之內都係嗰幾啲， 佢未操作出嚟嘅，任天堂未操作出嚟。 但係同埋俾人批評嗰啲 third party 弱咯， 所以咪 buy letter 咯。嗰條片雖然得嗰兩幾三四分鐘到啦， 兩分鐘 啦。畫面好乜點進步噶啦？因為 靚咗好多，1080p 嚟噶。 咦，唔係呢個重點啊嘛，即係但係多嗰句咯。最重要一短髮嘅 bio 啫，二光之美魔女咯，佢同阿晶德大姐兩個，真係好吸引嘅。呢、這個 game 係我 同埋支援埋雙打咧， 係雙打啊嘛，今次。 哇！呢個好緊要喎，可以一齊玩，係咯。 反而話 MGS 咪又嗰啲小島秀夫，你出到先講啦。 係啦，其實。即大家都看得出，即可能嚟緊嘅年代，即就算有 PS4 或者 Xbox 出啦，其實佢依兩部機都冇乜 software。 我以為你話，我哋 即冇乜好 critical 嘅 software 啦。咁 都係啦 ，software 嘅 party 咯，即係唔會話食曬咁多個咁多。 即我覺得，如果你話實銷的話咧，都係即暫時嚟講都係任天堂嘅時間咯。而家都仲係。 我以為你話大家睇得出。小島秀夫2015年都出唔到， 唔係，我覺得2014年應該出到嘅。其實見到而家啲嘢都完成度都好高啊！你見到你嗱見到只 Phantom Pain 即係 Metal Gear 5咧 ，Metal Gear Solid 5咧，哇！咁入落去，哇 ！Red Dead Revolver 又出新一集啦，騎曬馬西部 feel。唔係，其實今集幾套好喎，嗰條片真係好套好啊！ 好問題有佢咯，跟住我對小島秀夫認知咧，即使佢出咗條片嘅話，其實都仲有排搞嘅。佢 delay 咗 delay 嘅嘛？ 喂，因為以前咧，佢見到啲片嗰啲咧，都係講劇情，但係今次真係有實 time 嘅 gameplay， 即係見到嗰個喺馬上面即係跑啦，匿喺馬側邊喺度玩 stealth 啦，同埋嗰啲 CQC 嗰啲，好明顯係 game 嘅內容嚟嘅咯，而唔係純粹真係為咗做俾你睇而做咯。以前嗰啲真係。全部劇情嚟嘅喎， 舒服咯，絕對係嘛， 意思 啦。即係我覺得佢完成度都叫做 OK 啦，唔會太差嘅。 咁咪祝佢2014年出到咯。 咁佢喺2014年年尾出到，我都當佢贏噶啦，其實。 大家對小島秀夫， 因為有個 point 我之前喺其他地方都提過嘅，就係話你睇翻 Microsoft 嗰個即係 PressCon 咧，第一個上去站台就係小島秀夫。點解一個 MGS 呢個系列不嬲都係撐 PS 嘅 platform 啦？就算連而家呢個 collection 又好，即係啱啱有個即係 滾滾水 collection 咧都淨係出 PS3 版啦。咁點解佢呢個 MGS 5嘅發表唔係喺 Microsoft 唔係喺 Sony 嗰邊，而係 Microsoft 嗰邊最第一個出嚟呢？我自己個人覺得Konami 今次可能真係有啲嘢傻咗俾Microsoft， 即係可能 有啲假嘢咁 樣 DLC 啊，或者係啲獨佔嘅劇情，咁唔出奇咯。 咁唔係咁都我覺得咁樣相比嚟講咧，施假明月個講法幾好聽嘅，好聽啊！佢又話 唔係 佢啲人問佢點你會唔會幫 V 出人中之龍？佢話因為我同 Sony 有情有義，所以我唔想將我 Sony 發跡嘅遊戲擺入 V 度出。 咁佢出個一加二 HD 又知咩意思啊？ 唔係我問你人六啊嘛，即係你話即係咩？始終你話新 game 啊嘛。我依、這個幾好聽喎，雖然我實際上大家知道佢就係你依咁嘅 game 喺 V 唔會好賣，但係得依個理由好，批諗得出啊！果然係人龍嘅。 嗰句啊，講翻究竟佢就一加二 HD 喺呢個VU 會唔會賣到一萬套咧？ 算啦，好嘅。 已經翻炒一次已經唔夠死，仲要再翻炒多次，真係好真係。 好啦，咁今個禮拜差唔多講完，就下次希望。 喂，不如講一樣嘢，每人講一隻喺 E3 大家即係。注目嘅 game 啦， 都系 Bayonetta 二六，短发啫。 我冇得拣嘅情况之下，我都系拣 F 十五啦。 我都咁，我公道啲咯，拣翻MGS 五。出奇地令我觉得对呢个 game 有爱咯，因为佢揾咗阿基夫·索特兰配呢个英文版配音啊嘛。 哦，冇办法，因为 F 十五多仔嘛。 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希望下次唔会等到去 TGS 之后先录音啦。 OK， 好，拜拜。 拜拜。